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三十集，蓝河离了魂，叉腰站在旁边等自己的死亡戏份结束。他在不大的屋子里转悠了几下，发现这里的柜子后头夹着一张黄纸。蓝河百无聊赖，伸手探进去摸了一下，只觉得纸质有些粗糙，像是手工纸，还挺厚的。他折纸这么久，对纸的手感很熟悉，但上头空白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蓝河随便看了两眼，发现戏份快结束，也就匆匆还魂了。 行，非常好， 这条过了。在众人的掌声中，柳春阳给蓝河了一个红包。不是他死的实在太好，这是剧组的惯例，只要是演去世死人都能得到一个红包，大小不是重点，主要是人家演死人太晦气了，给个红包压一压。像柳纯阳这种人当然会谨守规则。到了晚上，柳纯阳当然不肯再睡那间屋子，偷偷和副导演一起跑到蓝河房间来挤着睡。 你睡这儿可以，晚上不要挤着我啊，也不要吃宵夜。 什么？不能吃宵夜？ 所以你怕的到底是什么啊？ 他决定晚上柳纯阳要是吃宵夜，他就把柳纯阳的夜宵灵魂吸走。蓝河带了触摸模式开关的小夜灯来，就放在床头，方便睡前坐在床上看剧本。看着时间差不多，他就一摸灯，躺下来迅速入睡了。柳纯阳也困，但他想到昨晚毛茸茸的触感有点害怕。不过既然换了房间，蓝河也在身旁，应该没事吧。柳纯阳迷迷瞪瞪也睡着了，梦里都是镜头全废了，这可是大噩梦啊，一下惊醒背上全是冷汗。柳纯阳舒了口气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屋内只有其他人悠长的呼吸声。他睁着眼想喝口水继续睡，却见斜上方那触摸模式开关的小夜灯忽然亮了起来，就像有只无形的手蹭过了开关，于是淡黄色的灯光孤独地悬在了头顶。柳纯阳害怕极了，他听到自己后槽牙打架的声音了，然后眼前一黑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一下子蒙在了他的脸上，毛茸茸的，带着骚味儿。柳纯阳奋力挣扎，觉得自己快要被闷死了，这感觉像是什么动物一屁股坐在他脸上。空气越来越少，鼻子里好像都是毛一样。就在这时，脸上那东西猛然掀开，新鲜的空气才涌了进来。柳纯阳大口地呼吸着，今天睡一张床的其他人全都给吵醒了，傻傻看着柳纯阳。刚才他面目狰狞，自己和自己较劲，脖子上青筋都冒出来了。蓝河盯着他， 刘导，怎么了？ 柳纯阳手脚并用地坐了起来。 什么玩意儿啊，毛屁股一下坐在我脸上，我差点给憋死。 他说完就见大家看自己的眼神有些诡异。蓝河道， 毛屁股？你说的是这个毛衣吧？刚才盖在你脸上，我给你扯下来了。 柳纯阳定睛一看，有条旧毛衣静静地躺在一角。他心脏一紧，就像有凉风窜了过去，抓抓头发。 这是哪儿来的？ 看起来像是主人家衣柜里的，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？ 蓝河道。这毛衣款式很老旧，有点霉味， 而主人的衣柜里的确还放了几件旧衣服，此前他们都没理会，不过暂住罢了。 我没有拿出来过。 柳春阳心态崩了，他坚信自己没拿过，那毛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连着两天做这种梦，就算是做梦也诡异点了吧。其他人也越想越不自在了，只觉得这个老旧的屋子里危机四伏。程海东更是脸色发白地想， 完了，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灵异事件，老天真的选中了我。 唯一镇定一些的就是一身正气的蓝河了，他把毛衣捡起来塞回了衣柜。导演，你现在好像还不是很清醒，不如你到院子里露天睡吧，也许房间不太通风，闷得你产生了幻觉。蓝河的提议实在没什么创意，但他格外镇定的样子和那一身正气的传闻让大家好像找到了主心骨。 我就跟你一起睡。 柳春阳想起刚才还是蓝河把自己扒拉醒的，他都要纳闷死了，这些天一直在拍戏，什么异常的事都没发生，偏偏这两天出了事。昨天也就是揉揉肚子，今天竟直接来捂脸了，他是不是让人给害了？柳春阳想起老辈人说，有的工匠被欺负会在主人房里设下殃害的法子，比如在房子里埋牛骨，或者在木头里画符之类。 那快睡吧，我好困。 蓝河说，伸手想关灯，其他人立刻制止。 不要！ 蓝河有点不知所措了。行吧，开着灯睡一晚。祸不单行，第二天一起来，柳春阳就听说一批器材坏了，气得差点晕过去。且不说器材都是租的，修理指不定要花费多少，但是耽误时间也让他很烦躁了。柳春阳觉得这件事透着古怪，他的老班底平时做事都很牢靠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坏一批器材？那些器材都放在他昨晚住的院子隔壁。想起自己的怀疑，柳春阳一边联系人先送器材来顶用，一边在拍摄的屋子翻了一下。蓝河和陈星阳进去时就看到柳春阳正拿着两张黄纸出神。 这是什么呀？ 陈星阳说。 黄纸是符吗？ 蓝河也应和道。 没字吗？ 贴在柜子后面。 柳春阳闷声道。蓝河知道他也看到过，但他觉得有些奇怪的是，自己离魂时看还只有一张，现在倒变成两张了。柳春阳捏着黄纸看了半晌，忽然颠了一下，伸手去撕那黄纸，这竟然是有个夹层，里头还有张纸条。他抽出来一看，上头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，借住单，敬告，20日入住，31日离开。再拆开另一张也是借住单，续着前一张的内容是敬告延住至5日。 这是敬告谁？屋里原来住的什么东西？ 陈星阳一阵恶寒，他浑身不自在，觉得待在这儿都不舒服。 妈的，我就说他怎么赶回来，是要办虚住手续啊。 柳春阳忽然暴骂，没指名道姓，但大家都知道肯定骂的是房主。柳春阳捏着续住单原地踱步。 那也怪了，都贴了续住单，为什么昨晚还是出事了？ 陈星阳还莫名其妙着呢，问他， 刘导，你知道这是跟谁借的？ 还能是谁？ 柳春阳把脾气和嗓门都往下压了点，怕大家都听到了。 四大门里住家里空房的只有胡仙儿了。 柳纯阳平时就讲究这些，又是老京城人，三言两语给他介绍了。这南鬼北狐，北方就很多动物崇拜，华北一带认为狐门也就是狐狸，黄门也就是黄鼠狼，白门也就是刺猬，和柳门也就是蛇，这四种动物最有灵性，容易修炼成气候，统称为四大门。常人家里如果有了家仙，也就是供奉了有道行的四大门仙家，就能保佑家里兴旺，所以啊，大家对所有四大门仙家也统称为财神爷。要供奉财神爷，得在家门口修个小小的财神楼，仙家若是看上了，便会入住，成为你家的家仙。接下来就是你家发达的时候了。但四大门仙家脾性各不相同，比如白仙更喜欢住麦秆堆，麦秆堆要是住进了仙家，就该叫金丝楼了。而四大门之首的狐门不爱住财神楼、金丝楼，他们喜欢占据供奉人家的空屋子，但凡有外人要住进去，必须写借住单，向狐仙说明何时入住、何时离开，并严格遵守，否则受了打扰的家仙自然不开心。按着借住单来看，柳纯阳遇到的是这家里的狐仙无疑了，可主人家也是遵循规则写了续住的条子贴在房子里，怎么还闹啊？无论如何，柳纯阳算是知道该找谁了，立刻就给小杨打了电话，把他找来了。 刘导，什么事啊？ 小杨鼻青脸肿的出现了，柳纯阳一看都无语了，更加笃定是屋子的问题了，抓紧了蓝河的手，他为了壮胆一直逼蓝河跟自己一块儿，陈兴阳也怕怕的跟着他们，蓝河不知所措，只能跟了下去。他无辜的充当一个工具人，刚才他自己都没说什么，柳纯阳已经说了，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是世界太奇妙，别那么笃定，就当我怕，你陪陪我。柳纯阳问小杨， 我是想问你啊，你家的狐仙这是发什么脾气啊？ 您怎么知道啊？ 柳纯阳差点破口大骂， 你这不是坑人吗？ 以柳纯阳这么讲究的性格，如果知道房子供了仙，他怕打扰家仙，是肯定不会选择租这儿的，每次都是打听好了。小杨的房子能中标，也是因为他自称很干净。小杨心虚的道， 我原以为没什么问题的，借住单和续住单我都及时贴了，谁知道狐仙还是生气了，我这一出门啊还让摩托给撞了呢。 凭什么不能生气？人家爱清静的话，就算贴了借住单不也烦得很，不但骚扰柳纯阳，也没放过正主小杨。 我们拍摄还没完成，现在就离开岂不是要重拍，还得另找地方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请狐仙原谅吗？ 陈兴阳忍不住说道。柳纯阳也补充， 能请个乡头来说和吗？只要再几天就好，如果能宽限几天，我可以多多上供给这位狐仙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